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十七，汉纪十九，中宗孝宣皇帝下。神爵四年春二月，以凤凰甘露降及京师，赦天下。颍川太守黄霸在郡前后八年，正式御制。是时凤凰神爵硕及郡国，颍川尤多。夏四月，诏曰：颍川太守霸宣明诏令，百姓向化，孝子替弟，真父顺孙，日已众多，田者让畔，道不拾遗，养视鳏寡，善助贫穷，欲获八年，无重罪囚。其赐爵关内侯，黄金百斤，至中二千担。而颍川孝悌有行义民，三老立田，皆以差赐爵及伯。后数月，征霸为太子太傅。五月，匈奴单于遣弟忽留若王胜之来朝。冬十月，凤凰十一即杜陵。河南太守严延年为质因质酷烈，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，所谓当生者鬼杀之，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，战力不敢犯进。冬月，传属县囚会论府上，流血数里。河南号曰屠伯。延年肃清黄霸为人，即比郡为首，褒赏反在己前，心内不服。河南界中又有蝗虫，府丞邑出行蝗，还见延年。延年曰：此蝗岂凤凰食耶？一年老颇背，素未延年，恐见中伤。延年本常与义俱为丞相事，时亲厚之，愧畏之甚厚。义欲一恐，自恃得死卦，呼呼不乐，取告至长安，上书言延年罪名实事，以败奏因饮药自杀，以名不欺。事下御史丞暗验，得其语言愿望诽谤政治术士。十一月，延年作不道，弃世。初，延年母从东海来，欲从延年腊到洛阳，事件报求，母大惊，使指都亭不肯入府。延年初至都亭谒母，母闭阁不见，延年免官顿守阁下。良久，母乃见之，因属责延年，幸得被郡守专治千里，不闻仁爱教化，有以全安于民，故常刑罚，多刑杀人，欲以立威，岂为民父母义哉？延年服罪，众顿首谢，因为母欲归府舍。母必正腊，谓延年曰：天道神明，人不可毒杀，我不义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，行以去汝东归，扫除墓地耳。遂去归郡，见昆弟宗人，复未言之。后遂于果败，东海莫不贤治其母。匈奴卧眼渠堤单于暴虐，好杀伐，国中不复。即太子左贤王硕禅左弟贵人，左弟贵人皆怨，会乌桓及匈奴东边姑息王，颇得人民。单于怒，姑息王恐，即与乌禅木及左弟贵人 共立姬侯山为呼韩邪单于，发左地兵4-5万人袭击卧眼居低单于，至孤居水北。未战，卧眼居低单于兵败走，使人报其弟右贤王曰：“匈奴共攻我，若肯发兵助我乎？”右贤王曰：“若不爱人，杀昆弟诸贵人，各自死若畜，无来污我。”卧眼居低单于会自杀。左大居渠都龙旗王之右贤王所，其民尽降呼韩邪单于。呼韩邪单于归庭数月，罢兵，使各归故地，乃收其兄呼图无私在民间者，立为左陆离王，使人告右贤贵人，欲令杀右贤王。其东，都龙其与右贤王共立日逐王伯须堂为屠骑单于，发兵数万人东袭呼韩邪单于。呼韩邪单于兵败走，屠骑单于还，以其长子都屠无锡为左陆离王，少子孤茂楼头为右陆离王，留居单于亭。五凤元年春正月，上姓甘泉，交太治，皇太子冠。秋七月，匈奴屠骑单于使先贤单兄右傲建王与乌吉都尉各20,000骑屯东方，以备呼韩邪单于。是时，西方呼揭王来与韦离当户谋，共单右贤王，言欲自立为单于。屠骑单于杀右贤王父子，后知其冤，复杀韦离当户。于是呼揭王恐，遂叛去，自立为呼揭单于。右傲建王闻之，即自立为车离单于。乌吉都尉亦自立为乌吉单于，凡五单于。屠骑单于自将兵东击车离单于，使都龙旗击乌吉，乌吉车离皆败，西北走，与呼揭单于兵合为40,000人。乌吉呼揭皆去单于号，共并立尊府车离单于。屠骑单于闻之，使左大将都尉将40,000骑分屯东方，以备呼韩邪单于，自将40,000骑袭击车离单于。车离单于败，西北走。屠骑单于即引兵西南，留踏敦地。汉译者多曰：匈奴为害日久，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。诏问御史大夫萧望之，对曰：春秋晋士盖率师侵齐，闻齐侯卒引师而还，君子大齐不伐丧，以为恩足以服孝子，亦足以动诸侯。前单于木化向善昌帝，前时请求和亲，海内欣然，夷狄莫不闻。魏中奉曰：不幸为贼臣所杀，今而伐之，是乘乱而幸灾也。彼必奔走远遁，不以易动兵，恐劳而无功。以遣使者调问，抚其微弱，救其灾患，似宜闻之，贤贵中国之仁义。如遂蒙恩得复其位，必称臣服从，此德之盛也。上从其意。冬十又二月已有朔，日有食之。韩延寿代萧望之为左平议。望之闻延寿在东郡时放散官钱千余万， 使御史按之。延寿闻之，即不立按教望之在平邑时临溪关前放散百余万。望之自奏，直在总领天下，闻事不敢不问，而为延寿所拘持。上由是不执延寿，各令穷境所考，望之足无事实。而望之遣御史按东郡者，得其事迹是日奢见于志，又取官同物，后月时铸刀剑，效上方士。即取官前司贾尧使吏，即制士车甲300万以上。延寿竟作狡猾不道，弃市，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，老小扶持车骨争奏酒制。延寿不忍拒逆，人人为饮，即饮酒啖鱼，使院使分谢送者，远苦利民，延寿死无所恨，百姓莫不流涕。二年春正月，上姓甘泉交太治。车骑将军韩增薨。五月，将军许延寿为大司马，车骑大将军。丞相丙吉年老，上重之。萧望之异常轻疾，上由是不悦。丞相司职奏望之与丞相礼节俱慢，又使力买卖，司所复议凡103000，请逮捕细致。秋八月壬午，召左迁望之为太子太傅，以太子太傅黄霸为御史大夫。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其弟右陆离王等西袭屠其单于屯兵，杀掠万余人。屠其单于闻之，即自将60000骑及呼韩邪单于。屠其单于兵败自杀。都隆齐乃与屠氏少子右陆离王孤茂楼头王归汉。车离单于东降呼韩邪单于。冬11月，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力屈与父呼速累乌力温敦接见匈奴乱，率其众数万人降汉，封乌力屈为新城侯，乌力温敦为益阳侯。是时，李陵子复立乌吉都尉为单于，呼韩邪单于不斩之，遂复都单于亭，然众才数万人。屠其单于从弟修寻王自立为润镇单于，在西边。呼韩邪单于兄左贤王呼图无私亦自立为置之古都侯单于，在东边。光禄勋平通侯杨运廉洁无私，然伐其行能，又性克害，好发人阴符，由是多怨于朝廷，与太仆戴长乐相失。人有上书告长乐罪，长乐以运叫人告之，亦上书告运罪曰：运上书送韩延寿，郎中秋长谓运曰：闻君侯送韩平邑，当得活乎？运曰：是何容易，静静者未必全也，我不能自保，真人所谓鼠不容学贤巨树者也。又遇长乐曰：正月以来天阴不雨，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。是下廷尉，廷尉定国奏运愿望为妖恶言，大逆不道，上不忍加诛，有诏皆免运长乐为庶人。三年 春正月癸卯，伯阳定侯丙吉薨。班固赞曰：古之至明，必由象类，远取诸物，近取诸身，故精卫均为元首，臣为股肱，明其一体，相待而成也。是故君臣相配，古今常道，自然之事也。近观汉相，高祖开基，萧曹为冠，孝宣中兴，秉位有升，是时处置有序，重职修礼，公卿多趁其位，海内兴于礼让，懒其行事，其虚乎哉？二月壬辰，黄霸为丞相。霸才长于治民，即为丞相，功名损于治郡。时京兆尹张敞设何阙，非及丞相府，霸以为神阙，意欲以闻。敞奏霸曰：妾见丞相请与中二千担博士杂问郡国上计掌吏守城，为民兴利除害，成大化，调其队，有耕者让畔，男女易路，道不拾遗，即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，先上殿，举而不知其人数者次之，不为调教者在后，叩头谢丞相，口虽不言，而心欲其为之也。长史守城对时，臣敞设有何阙，非指丞相府屋上，丞相以下见者数百人，边吏多知何阙者，问之，皆佯不知。丞相徒意上奏曰：臣问上计长史守城以兴化条，皇天报下神爵。后知从臣敞设来，乃止。郡国吏窃笑丞相仁厚有智略，微信奇怪也。臣敞非敢毁丞相也，诚恐群臣莫白，而长史守城为丞相旨，规舍法令，各为私教，勿相增加，交纯散朴，并行伪冒，有名无实，轻摇懈怠，甚者为妖。假令京师先行让判易路，道不拾遗，其实无以连贪真淫之行，而以伪先天下，故未可也。即诸侯先行之，伪生至于京师，非细事也。汉家诚必通变，造起律令，所以劝善进奸，条贯详备，不可复加。一令贵臣明斥长史守城，归告二千担，举三老孝悌立田孝廉廉吏，勿得其人。郡事皆以法令为检视，无得善为调教，敢挟诈伪以甘名誉者，必先受禄，以正名好恶。天子加纳敞言，诏上计立，使侍中临斥，如常旨意。霸甚惭。又乐陵侯史高以外属救恩侍中贵重，霸见高可太尉，天子使尚书召问霸，太尉官霸久矣，夫宣明教化，通达幽隐，使欲无冤行，亦无盗贼，君之职也。将相之官，朕之任焉。侍中乐陵侯高帷幄近臣，朕之所自亲，君何越职而举之？尚书令受丞相对，霸免官谢罪，数日乃绝。自是后不敢复有所请。然自汉兴，严治民吏，以霸为首。三月，上幸河东，辞后土， 减天下口钱，赦天下殊死以下。六月辛酉，以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，至西河北地属国，以处匈奴降者。广陵厉王须使巫李女须助祖上，求为天子，是绝，要杀巫及工人二十余人以绝口。公卿请诛须。四年春，须自杀。匈奴单于称臣，遣弟右路离王入室，以边塞无寇减戍卒十二。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，遂朔丰壤，古建农人少力，故事遂曹关东谷四百万斛以己京师，用卒六万人，夷狄三府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卒攻京师，可以省关东曹卒过半，上从其计。寿昌又白，令边郡皆筑仓，以古建增其价而敌，古贵时减价而跳，名曰长平仓，民便之。上乃下诏赐寿昌爵关内侯。夏四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杨运既失爵位，家居置产业，以财自娱。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孙惠宗与运书见戒之，谓言大臣废退当河门黄惧为可怜之意，不当置产业通宾客有称誉。运宰相子有才能，少显朝廷，一朝以暗昧语言见废，内怀不服，报惠宗书曰：“妾自思念，过以大矣，行以亏矣，常为农夫以漠视矣。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，不亦当复用此为机易也。夫人情所不能直者，圣人弗尽。故君父至尊亲，送其忠也。”有时而计，臣之得罪已三年矣，田家作苦，碎石浮蜡，烹羊刨羔，斗酒自烙，酒后耳热，仰天俯否而呼呜呜。其诗曰：田比南山，无秽不至，众议请斗，落而为机，人生行乐耳，许富贵何时，乘荒淫无度，不知其不可也。有运兄子安平侯谭谓运曰：侯罪薄，又有功，且复用。运曰：有功何益，县官不足为尽力。谭曰：县官实然，盖私利韩平义皆尽力利也，俱作是诸。会有日食之变，邹马为左丞上书告运骄奢不悔过，日食之咎此人所致。张下廷尉暗验，得所与会宗书，帝见而恶之。廷尉当运大逆无道，腰斩，妻子袭酒泉郡，谭作免为庶人。诸在位与运后善者，未央未位韦玄成及孙惠宗等皆免官。陈光曰：以孝宣之名，魏相秉吉为丞相，于定国为廷尉，而赵葛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，其为善政之累大矣。州官司寇之法有一贤一能，若广汉延寿之治民，可不畏能乎？宽饶运之刚直，可不畏贤乎？ 然则虽有死罪，犹将诱之，况罪不足以死乎？杨子以韩平一之素枭为臣之自失，夫所以使延寿犯上者，望之讥之也。上之不察，而延寿独蒙其辜，不亦甚哉？匈奴润镇单于，率其众东击置之单于，置之与战，杀之，并其兵，遂进攻呼韩邪。呼韩邪兵败走，置之都单于亭。甘露元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杨运之诸也。公卿奏京兆尹张敞，运之党友，不以楚位。上惜敞才，独寝其奏，不下。常使愿逆顺有所暗厌，顺思归其家曰：“五日京兆耳，安能复暗室？”敞闻顺语，即布吏收顺细狱，昼夜验治，竟治其死事。顺当出死，常使主簿持教告顺曰：“五日京兆竟何如？冬月已尽，言命乎？”乃弃顺事。会立春，行冤狱使者出，顺家再失，并编场教，自言使者。使者奏场贼杀不孤，上欲令场得自辩，即先下场前作杨运奏，免为庶人。场亦却上印绶，便从阙下亡命。数月，京师吏民谢驰，伏鼓朔起，而冀州部中有大贼，天子私场功效，使使者及家在所召场，场身被众合，及使者至，妻子家事皆弃，而场独笑曰：“吾身亡命为民，郡吏当就补，今使者来，此天子欲用我也。”庄随使者以公车上书曰：“臣前幸得被位列卿，戴罪京兆，作杀愿逆顺。顺本臣场素所厚利，硕蒙恩待，以臣有张合当免，受祭考试，便归卧家，为臣五日京兆，背恩忘义，伤薄俗化。臣妾以顺无状，王法以诛之。臣场贼杀不孤，居狱故不直，虽服明法，死无所恨。”天子引荐场，拜为冀州刺史。场盗布，盗贼秉纪。皇太子柔仁好儒，见上所用多文法吏，以行绳下，常试验从容言：“陛下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。”帝作色曰：“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德教，用周正乎？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世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？”乃叹曰：“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”陈光曰：“王霸无义道，昔三代之龙，礼乐征伐，自天子出，则谓之王。天子微弱，不能治诸侯，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停，以尊王室者，则谓之霸。其所以行之也，皆本人祖义，任贤使能，赏善罚恶，尽报诸乱，故名位有尊卑，德则有深浅，功业有巨细，政令有广狭耳，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。 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，由人主之不为，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。夫如有君子有小人，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，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？季、谢、高尧、伯益、伊尹、周公、孔子皆大儒也，使汉得而用之，公烈岂若是而止耶？孝宣为太子诺而不立，暗于治体必乱我家，则可以，乃曰王道不可行，儒者不可用，岂不过哉？非所以训示子孙，垂法将来者也。淮阳献王好法律，聪达有才，王母张婕妤尤幸，上尤是叔太子而爱淮阳献王，朔皆叹献王曰：“朕我子也。”常有意欲立献王，然用太子起于微细，上少一以许氏，即即位而许后以杀死，故服人也。久之，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，以玄成常让爵于兄，欲以感遇献王，由是太子遂安。匈奴呼韩邪单于之败也，左伊稚兹王为呼韩邪计，劝令称臣入朝侍汉，从汉求助，如此匈奴乃定。呼韩邪问诸大臣，皆曰不可，匈奴之俗本上弃利而下服役，以马上战斗为国，故有威名于百蛮，战死壮士所有也。今兄弟争国，不在兄则在弟，虽死犹有威名，子孙常长诸国。汉虽强，犹不能兼并匈奴，奈何乱先古之志，臣事于汉，卑辱先单于，为诸国所笑。虽如是而安，何以复长百蛮？左伊稚兹曰：“不然，强弱有时。今汉方盛，乌孙成郭诸国皆为臣妾。自居低侯单于以来，匈奴日削，不能取复。虽绝将于此，未尝一日安也。今是汉则安存，不是则危亡，既何以过此？”诸大人相难久之。呼韩邪从其计，引众南进塞。前子右贤王朱楼瞿塘入室，置之单于亦前子右大将居于利寿入室。二月丁巳，乐成靖侯许延寿薨。夏四月，黄龙献新封。丙申，太上皇庙火，甲辰孝文庙火，上素服五日。乌孙狂王父上楚主谢忧，生一男痴迷，不与主和，又暴恶失众。汉使魏司马魏何益复侯仁昌至乌孙，公主言：“狂王为乌孙所患苦，一诛也。”遂谋置酒，使士拔剑击之，剑旁下，狂王伤，上马驰去。其子系陈寿会兵为何益昌及公主于赤谷城。数月，都护郑吉发诸国兵救之，乃解去。汉遣中郎将张尊持医药治狂王，赐金帛，因收何益昌系所，从卫离建车至长安，斩之。初，肥王翁归弥胡父子乌臼图，狂王伤时惊， 与诸陵侯俱去，居北山中，扬言母家匈奴兵来，故众归之。后遂袭杀狂王，自立为昆弥。是岁，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，通渠击鼓，欲以讨之。初，楚主事者冯辽能史书，习事，常持汉节为公主使，成郭诸国敬信之，号曰冯夫人，为乌孙右大将妻。右大将与乌旧徒相爱，都护正吉使冯夫人说乌旧徒，以汉兵方出，必见灭，不如降。乌旧徒恐，曰：“愿得小号以自处。”帝征冯夫人，自问状，遣谒者逐赐，妻门甘延寿为父，送冯夫人。冯夫人锦车持节，召乌旧徒以长罗侯赤古城，立元贵弥为大昆弥，乌旧徒为小昆弥，皆赐印绶。破羌将军不出塞，还。后乌旧徒不尽归陵侯人众，汉复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古。因为分别人民地界，大昆弥户六万余，小昆弥户四万余，然众心皆附小昆弥。二年春正月，立皇子萧为定陶王，诏赦天下，减民算三十。朱牙郡反。夏四月，遣护军都尉张禄将兵击之。杜延年以老病免。五月己丑，廷尉于定国为御史大夫。秋七月，立皇子宇为东平王。冬十二月，上行幸赴阳宫，主玉冠。是岁，迎平壮武侯赵充国薨。先是充国遗老起骸骨，赐安车四马黄金罢就地。朝廷没有四夷大义，常欲参兵谋，问筹策焉。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元塞，愿奉国贞。朝三年正月，赵有司议其夷。丞相御史曰：“圣王之治，先京师而后诸夏，先诸夏而后夷狄。匈奴单于朝贺，其礼仪宜如诸侯王，位次在下。”太子太傅萧望之以为单于非征朔所家，故称敌国，宜待以不臣之礼，位在诸侯王上。外夷起手称藩，中国让而不臣，此则羁縻之意，谦亨之福也。书曰：“戎狄荒服，言其来服，荒乎无常。如使匈奴后嗣足有鸟窜鼠伏，缺于朝饷，不为叛臣，万世之长策也。”天子采之。下诏曰：“匈奴单于称北藩，朝征朔，朕之不得，不能弘复，其以客礼待之，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，暂夜称臣而不明。”荀悦论曰：“春秋之义，王者无外，欲依于天下也。戎狄道理辽远，人迹戒绝，故征朔不及，礼教不佳，非尊之也，其势然也。”诗云：“自比低羌，莫敢不来王。故邀荒之君，必奉王贡。若不公职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，非敌国之谓也。 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，加之王公之上见度失序，以乱天常，非礼也。若以权实之疑，则议论矣。赵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单于，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镇道上。三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，赞夜称藩臣而不明，赐以冠带衣裳，黄金玺、利兽、玉巨剑、佩刀、弓一张，使四发，骑戟十，安车一乘，安乐一具，马十五匹，黄金二十斤，钱二十万，衣被七十七袭，锦绣、绮胡、杂帛八千匹，絮六千斤。礼毕，使使者导单于先行宿长平，上自甘泉宿池阳宫，上登长平板，召单于无业，其左右当户皆得列官，及诸蛮夷军长王侯数万，咸迎于渭桥下，加道镇。上登渭桥，咸称万岁。单于就抵长安，置酒见张公，享赐单于，官以珍宝。二月，遣单于归国。单于自请愿留居木南光禄塞下，有疾保汉受降城。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、车骑都尉韩昌将计万六千，又发边郡士马以千属送单于出朔方击路塞。赵忠等留卫单于，助诸不服，又转边谷米备，前后三万四千斛，几善其食。先是自乌孙以西至安西诸国进匈奴者，皆为匈奴而轻汉，即呼韩邪朝汉后，咸尊汉矣。上以戎狄宾服，思古宫之美，乃画图其人于麒麟阁，法其容貌，属其官爵姓名，为霍光不明，曰大司马、大将军、伯陆侯，姓霍氏。其次张安世、韩增、赵充国、魏相、丙吉、杜延年、刘德、梁丘贺、萧望之、苏武，凡十一人皆有功德，知名当世，是以表而扬之，名著中兴辅所，列于方书少虎众山府焉。凤凰及新蔡。三月己巳，见成安侯黄霸薨。五月甲午，于定国为丞相，封西平侯。太仆沛郡陈万年为御史大夫。赵诸儒讲五经同意，萧望之等平奏其意，上亲称至临爵焉，乃立梁丘义大小夏侯尚书、古梁春秋博士。乌孙大昆弥、元贵弥及痴弥皆病死，公主尚书言年老土司，愿得归骸骨葬汉地，天子悯而迎之，东至京师，待之亦如公主之志，后二岁卒。元贵弥子兴弥代为大昆弥，若冯夫人上书愿使乌孙镇抚兴弥，汉遣之。都护奏乌孙大力大禄大剑，皆可赐以金印子绶，以尊抚大昆弥，汉许之。其后段惠宗为都护，乃召还王叛， 安定之。兴弥死，子慈利米代立。皇太子所幸司马良帝病且死，谓太子曰：妾死非天命，乃诸帝妾良人耿助祖杀我。太子以为然。即死，太子悲悔发病，呼呼不乐。帝乃令皇后择后宫佳人子可以于侍太子者，得元成王政君送太子宫。政君故绣衣御史贺之孙女也，见于丙殿，一性有身。是岁生成帝于甲馆画堂，为侍嫡皇孙，帝爱之，自名曰敖，字太孙，常至左右。四年夏，广川王海洋作禽兽刑，贼杀不孤，废徙房陵。冬十月，未央宫宣室隔火。是岁徙定陶王萧为楚王。匈奴呼韩邪置之两单于，据遣使朝献。汉代呼韩邪使有加焉。黄龙元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，二月归国。使置之单于，以为呼韩邪兵弱降汉，不能复自还，即引其众西，欲攻定右地。又屠其单于小弟本是呼韩邪，亦王之右弟，收两兄于兵，得数千人，自立为伊利木单于。道逢置之合战，置之杀之，并其兵五万余人。置之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，即遂留居右地，自夺力不能定匈奴，乃一息进乌孙，欲其并立。遣使见小昆弥乌旧图，乌旧图杀其使，发八千骑迎置之。置之绝其谋，勒兵逢击乌孙，破之。因北击乌阶、监昆、丁陵，并三国。朔遣兵击乌孙，常胜之。监弥东去单于亭七千里，南至车师五千里，置之留都之。三月，有兴备于王良阁道入紫薇。帝寝疾，选大臣可主者，引外主事中乐陵侯史高、太子太傅萧望之、少傅周堪至晋中，拜高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望之为前将军、光禄勋，堪为光禄大夫，接受遗诏辅政，领尚书事。冬十二月甲戌，帝崩于未央宫。班固赞曰：孝宣之治，信赏必罚，综合明实，政事文学法理之事，贤精其能。至于技巧工匠器械，自元成间显能及之，亦足以之力趁其职，民安其业也。遭执匈奴乖乱，推亡故存，身危北夷，单于木易其手称藩，功光祖宗业垂后嗣，可谓中兴，谋得殷宗周宣矣。癸巳，太子即皇帝位，谥高庙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